老林，不出来练练吗？ 林景年甚至已经听到叶秋在那儿向他叫阵了。论年纪，林景年确实比叶秋还要大，但要论到荣耀的资历，林景年却不如这个比自己还要年轻的家伙。这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不一定早进入职业联盟的选手就一定比后进入的人要大。看着叶秋的神说耀有光在那儿转来转去，明显就是在寻觅他的所在。林静言可不是卢汉文，不是赵宇哲，根本不理叶秋的挑衅。人那儿最佳搭档联手，身边还一帮超网游玩家的高手，自己跳出去那不是自寻死路吗？论局部实力，林静言是弱的，但要论整体，霸气雄图毕竟还是强的。控制局部，发挥整体，张新杰的战术设计是相当科学的。林静言可不会跑出去玩什么单挑，这又不是什么职业比赛。有猥琐大师辅佐的林静言，这些年看来也没少从队友身上吸引优点。此时流氓用的猥琐异常，东丢一块砖，西扔一个汽油瓶，总之绝不正面应敌，一边发挥他可以做出的牵制，一边指挥团队发挥集体力量。叶修这边带队打了一会儿，心里立刻十分清楚，这样的团队战，林静言果然比卢汉文或是赵宇哲什么的难缠多了。昨天和萧时清联手欺负人张新杰，今天算是报应来了，人也两个老手一起出击，本就拥有团队优势的霸气雄图战队，在这两位老手的指挥调度下，稳稳控制住了局面。叶修他们这边虽也没有败退，但僵持之下，霸气雄图却已经是争取了时间。随着系统一声公告，野图 BOSS 轰然倒地，霸气雄图强杀了 BOSS。 而直至这结束，叶修也完全没有从对方阵中找到林静言，林静言更没有主动出来打招呼什么的。 BOSS 拿下后，就这么不显山不漏水的和团队一起消失掉了。很沉闷的一战，众人都有点憋屈，这一战给他们的感觉就是有力无处使，或者没使到关键地儿。真要论双方的对杀，叶修他们这边可能还要略占上风，但是这有什么用啊？大家的目标是 BOSS， 现在 BOSS 被霸气雄图拿到了，他就是伤敌人800，自损1000，也可以视为大获全胜。拥有张新杰和林静言联手的霸气雄图，接下来又连拿了两个 BOSS， 随后却是时间差不多，张新杰下线休息去了。至于林静言走没走呢，大家却还不知道，因为叶修到现在也不知道林静言的流氓角色是哪个，他根本没有要一个装备光艳存在感很强的角色，而是直接用了一个在霸气雄图团队中很平庸的流氓角色。和猥琐大师队友当多了，林静言不只是打法学到了猥琐，连意识也被猥琐侵略了不少。直至下一个 BOSS 再度刷新被发现，一战之后，叶修才确认林静言也下线了。这一个 BOSS 最终被叶修他们抢下了。分材料的时候，叶修顺便公布了两个消息。 好消息是林静言看起来不会继续带团和我们都通宵了，坏消息是霸气雄图看来是准备张新杰和林静言两位并肩战斗，和霸气雄图竞争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了。之前没抢到 BOSS 的三战，想必大家已经有体会了吧？ 那我们怎么办啊？ 展楼兰问及大神。叶修却是点名了岳子清、白皙景流还有武进之三位会长。 我说你们的队伍怎么没几个职业选手过来帮把手啊？ 三位会长齐齐苦逼。 这个我们也做不了主啊。 确实，没有任何一个职业选手的合同中会要求他们在这种事上也要出工出力，别说是工会会长了，就算是俱乐部也没有理由下令来让职业选手做这事儿。 职业选手能来，或者是选手自发的，或者也就是会长啊或是什么人和选手打打感情牌，求人帮帮手。但是求人帮忙这种，来帮你一站两站还差不多，想让人像张新杰这样勤奋的早出晚归，上班一样的大肆出力，没有选手的主观意识怕是很难做到了。而如此职业圈的风气，愿意这样做贡献的选手真没太多，更何况现在可是夏季转会期，这才出工又出力的，想着搞点材料，壮大角色，壮大战队，提高成绩，结果赛季还没开始呢，自己人却被交易到其他战队去了，这一夏天的辛苦冤不冤啊？联盟原有的很多风气都在随着联盟的高速发展而消失，像当初那种各大职业选手网游激烈角逐的炎热夏天，恐怕是再也不会重现了。叶修点着那三位会长说话，看似是在抱怨他们没有职业选手来出力，其实也是在感叹整个联盟的风气改变，人人都变得更现实了。无论是战队还是选手，像叶修他们这些老牌选手对战队的感情似乎在新人身上很难看到了。孙翔、唐昊这两个新生代最出色的大神选手，都在扬名后一年两年里就改换了门庭，去了对他们来说更有发展的战队。这不只是选手在改变，而整个圈子都在改变，俱乐部、战队、选手都只是这个大文化里的一部分而已。想想当初，家世也没有像如今这样疯狂地追逐商业化，陶轩也曾经是和他一样将比赛的胜利视为最高愉悦的，只是陶轩比他更彻底地融入了这个圈子，他不断地根据圈子的变化适应着、调整着、改变着。而叶修却只是一如既往地喜欢着这个游戏，并把此视为最高的荣耀，不断努力地争取着。这其实也是荣耀这个游戏的利益，他以荣耀为名，一直以来在宣传的就是把游戏里的一切视为荣耀。在游戏方来说，这或许只是他们的宣传手段，但是却有那么一批人，他们真心就是这么认为，并为之努力的。理想是不应该有贵贱之分的，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的理想就是打好这个游戏，赢得被他们视为荣耀的东西。这一路走来，叶修看到了很多，想当初那三个抱有同样理想的好友，一个在还没来得及踏上理想的征程时就已经失去了一切，一个在征途中获得了一切，但随后就有了更多的追求，渐行渐远，最后只剩下叶修自己，所走的道路不改初衷，理想、荣耀仅此而已。现在忙前忙后地折腾着这许多职业选手已经不屑为之的事情，却也是为了这个理想、这个荣耀。这一夜系统貌似非常眷顾叶修他们，足足刷出了有八个 BOSS。众人东奔西跑，忙得不亦乐乎，最后八个 BOSS 抢到了六个，其中两个都是因为情报不够及时，最终被其他工会给抢杀了。能顺顺利利杀到六个，魏琛的功劳不小，他所率领的轮回精英团二团很巧妙地发挥着作用，惯用的伎俩就是努力给精英一团打好助攻，最后把一团推到和叶修他们竞争的独木桥上。这精英一团的指挥怎么能和叶修相比，屡战屡败，最后对二团团长魏琛那叫一个无限愧疚。在他看来，二团每次都非常漂亮地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但是他们一团却总在把握不好人家努力创造出的机会。魏琛这每每安慰着对手，什么没关系，大家都不想了，什么对手是叶秋，能这样已经不错了之类，那虚伪阴暗的表情让能看得真切的星星众人都想吐了。轮回工会这一回真是倒大霉了，被人暗中利用不说， 这精英一团二团几乎都要闹起矛盾了。管你一团团长如何愧疚，一团总是没有完成分配给他们的使命，这总是事实。对此，每次使命都完成得特漂亮的二团玩家怎么会没有意见？工会里的任何固定团队之间，那都是存在竞争的，哪怕精英一团二团这样代表核心实力的团队。照二团的玩家看来，一团的家伙实在够笨，下次就该让他们去打助攻，二团上去抢 boss 才对。魏春这时候总是特别积极地上去打圆场，力捧精英二团，实在是因为现在的分工他正好开展着他的间谍助攻活动。于是一时间，魏春在二团玩家心目中领导有方，战术达人，在一团玩家眼中高风亮节，大仁大义。 我觉着吧，我统一轮回雄霸天下已经指日可待了，你说这要哪天轮回过分认可我的才能，真要把我聘去当他们的会长了，你说怎么办啊？ 魏春也是忙碌了一晚，精神还挺好。早上张新杰上线，大家果断下线吃早饭的时候，在这儿大言不惭地吹嘘着。 那还用说，摆空他们的工会仓库，把卡吃了走人啊。 我靠，这太过分了，轮回会报警吗？ 畜生，你还真想这么干啊？ 再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这也未尝不可呀。 那你抓紧点啊，当上轮回的会长，看能不能捞到这样的机会。这要真能搞到一家工会的仓库，我们就彻底不用愁了。 你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坐吃山空的道理你不懂吗？只有懂得积累，才能牢牢地掌握财富。 魏琛语重心长地教导叶修。 我吃完了，先去休息了。 混蛋，我还没说完呢，你这个败类，明明已经租了那么大套房子，你还天天往人妹子屋里钻着住，什么居心呢？我可不是挑事儿的人啊，苏妹子，我要是你绝对不能忍。 我只是想少走点路，节约时间罢了。 年轻人，生命在于运动啊。 哎，老年人的话总是比较絮叨一些。 叶修摇头叹气，上楼休息去了。